和靠近我生命的身影，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人们聊的话题下意识像低语，对我来说都好像失去。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想着童年事情，怀着现实频率，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 想结束，努力记住你此刻的眉目，记住这拥抱的温度，对抗快来临的孤独，为什么幸福它总是仓促，不在乎付出，因为我在乎，但让你哭我就无可宽恕，年轻的我们太低估世界该有的冷酷，再多的爱也没帮助。 举办了一个电影会，发现有许多空座，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去。我猜想也许我让你看的那部电影你已经看过了，真的，所以最后你没有来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依然会在夜空中用音乐祝福你。 你回得到

来自于刘若英的透明。我们总是这样，每次见面都好像不够透明，都想和你先寒暄几句。寒暄能不能改成热暄呢？什么叫热暄？就是让我们离得再近一点，让我可以把这句月话亲手放在你心里面，它就叫给你的歌。来，耳朵借我一下， 为你写首歌，沾满浓浓夜色，是你爱的梵谷的星空，繁华而朦胧，心慌的笔触难以形容，都是因为太过爱你了，反而淡薄。想要对你说的千言万语，一首恐怕还不够，又怕啦啦杂杂说了太多，害你不知所措。划过想你的温柔，纯洁的轮廓，满街的情歌听来都很难过，日日夜夜再不适合，握着你的手，谢谢你的包容，在我沮丧软弱的时候，有你陪我过。想到对你说的千言万语，一首恐怕还不够，又怕啦啦杂杂所错。唱给你的歌好难好忐忑，如果走音小小摇摇头，只要你快乐。 漆黑的夜，朦胧的夜。

那些日子，在我最不堪的时候，那些星星陪着我。今夜，我想送给他们一首歌。虽然是在告别的时候，但我相信他能够感受得到。好，我是吴兆彤，晚安，再见。 灯火一个是半阑珊。去得很远，我的窗前已模糊一片。大风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，又怎样放开我的手，怕你说被风吹起的日子，在深夜收紧我的心。将它埋葬。